赤的脚太空漫步，不晓得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天晴的温度，温暖舒服，吹醒我头绪的树木，吸一口纯阳就不服，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跳成片的舞玩耍成片荧幕，不断电的风直线加速，奔跑在浪花的旅途，疯狂的无限谱是我涂鸦的音符，我找到我的幸福，自由平等博爱，我不顾创新演出，我的征服吹醒了闹虚的树木，吸一口纯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演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不断电的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的领土， 幸运会跟着爱一

开词还唱不到爱，花不开就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独活在买不起满街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独活在，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eed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作做作，变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哦哦，用力到处勾勾，花掉所有勾。 Neighborhoods and kick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rea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eed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eah, yeah. 请你不要到处兜兜，交流需要走。

袖，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像块电报，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